受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借命而生，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。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，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。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，随着时间拉长，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演播江宁。 杜湘东的刑警同学突然来找他，说到了杜湘东去山西大同的时候，那位帮助杜湘东的当地警察。杜湘东与同学对视，眼前就浮现出一个人影。那个警察瘦高驼背，满脸通红，浑身脏兮兮的。当初刚见面，他就自我介绍过，姓徐，不过后来竟然忘了人家的称呼，只记得长相如同一只蹦跶在土里的大虾米。杜湘东这辈子唯一一次过了一把刑警的瘾，正是在那个老徐的陪同下完成的。追许文革的时候，如果不是老徐把他拽出矿井，没准杜湘东连命都送了。见杜湘东迟疑着点头，同学就一股脑地说开去。他说老徐以前是省里有名的破案能手，门路广，脑子活，关键时刻反应奇快，不止杜湘东，就连他本人也承蒙老徐救过一命。当时是到山西抓一个抢劫犯，刑警同学在路边摊上看得真切，扑上去就要按人，没想到对方从怀里掏出一把鸟铳，顶住了刑警同学的脸。正在这个档口，一旁策应的老徐及时赶到，一把攥住鸟铳，把枪口抬向天上，不仅救了警察，也没有伤及群众。只可惜这样一条汉子却在最不应该的地方翻了船。他很早离婚，前妻和女儿住在太原，女儿升初中那年，因为没有户口得交一笔择校费，但穷警察又怎么交得起呢？恰好有一个认识的生意人说能联系上省城重点学校的领导，还说择校费可以由他先垫着。虽然知道天上不该掉馅饼，但是因为常年感到对不起女儿，老徐也决定把钱借了再说。没过多久，就发现那个生意人身上还背着一起伤害案，是讨债的时候只是黑道把人家手剁了。对方求老徐放他一马，老徐不答应，依旧抓人。到了牢里，那个人就反咬一口，揭发老徐勒索受贿。虽然打了借条，又是在不知案情的情况下拿的钱，但追究起来仍属犯纪。于是老徐被从一线调离，找了个闲职挂着。这一挂就挂了7、8年，但是却闲不下来。不光许文革这个案子，地方上再有什么棘手的案情，仍会抽调老徐帮忙。老徐也不拒绝，他也许还幻想着上面既然用他，那么就还有被摘下来的可能性。结果到了上个月，老徐就出了事儿。铁路警方要端掉一个列车上的盗窃团伙，知道老徐熟悉地形，请他在大同段配合一下。但是前两个站点收网过早，又没有把人都抓住，余下的案犯被逼红了眼。刚看见身穿旧警服的老徐上车，就有一个14岁的孩子迎了上去，照着肚子嚷了一道。老徐把眼一瞪，说了一声：“ 小兔崽子，拳头 还挺硬啊。 随后一头栽倒了，等送到医院发现肝脏被捅破了，又抢救了半个月，终于没救过来。老徐死之前断断续续还有意识，这时候上面想起来还有一位得力干警正被挂着，于是为赴原职立功嘉奖。以前的领导赶到医院，把那份决议逐行逐句地念给老徐听，上面列举了老徐从警生涯的诸多事迹，倒像是提前念了一份辉煌的悼词。刚念完，老徐就昏了过去，过了片刻又自己醒了过来，对领导说， 还差一条呢。 领导手忙脚乱地问，啊，差哪条啊？ 我还聚过会。 听到这话，领导就有点尴尬了。 是吗？还有这事儿啊？ 老徐就把何时何地聚过会说了。听着同学复述，杜湘东也想起了当年他和老徐坐在洗浴城包间里的情形，俩警察一左一右，中间夹着煤矿老板和几叠现金。刑警同学收尾说道，这个老徐啊，凭他以前破过的案子足够当一个省级以上英模的，但是非要在材料里添上一条聚会就有点复杂了。没过几天老徐就突发大出血去世了，所以这事儿算是他的遗愿，领导没法拒绝，可是老徐又在钱上有过纰漏，而且当年告他的人还放出来了，怕就怕再摇起来，打了阴谋的脸也打了组织的脸，那样影响就恶劣了。最后上面给出意见，一定要对老徐的说法再做核查，只有证实了才敢往材料上写。他们省厅的人先找到了我，让我私下跟你了解一下，你们当年到底聚没聚过会，当时老徐又是个什么反应。杜湘东说，我能证明有人行贿，老徐拒了。你呢？也没拿？他都凛然成那样了，我怎么好意思拆他的台啊？要不是他呀，我还这么好说。你呀，实事求是就行啊，不必怎么着啊，山西那边信不过老徐，你也信不过。我说的不是他，是你，没必要再踩自己一脚，据我所知你也不是那样的人。 那你看我是他妈哪样的人呢？ 杜湘东吼了一声，却不雄壮，好像掐着嗓子嘶鸣。他扒在轮胎上的脚还抽筋似的一蹬，大切诺基纹丝不动，自己屁股底下的自行车先歪了，杜湘东一个踉跄翻倒在地。刑警同学再没出声，从大檐帽底下冷冷打量着他。杜湘东插腿坐了片刻，跳起来，一边噼噼啪啪地打屁股，一边要过纸笔，也不回办公室，趴在汽车鼻子上写了一份证明。事实真是一环套着一环，跑了一趟山西，还牵扯出了这么多案中案。他是第二次给人作证了，不过这次晚了，许文革活着，老徐却死了，还是死在一个小毛贼的手里。杜湘东一边写一边心就疼了起来，他还感到喘不过气，得不时地抚着胸口往下顺顺，用了两张纸总算把该说的话说清楚了。同学接过材料，替杜湘东把自行车扶起来，仍然没有说话就走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借命而生。 过了俩月，老徐的噩耗渐渐在杜湘东心里淡了下去，另一件事却接踵而至。杜湘东仍保持着探望姚彬彬的妈妈的习惯，好像脑子里藏着一枚闹钟，走得不准，但是迟早要响，敦促杜湘东去例行公事。而最近几趟过去，就在那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嗅到了别样的气息，先是每次进门都觉得屋子干净了， 摸摸窗台柜角，连北方城市难以避免的浮土也不见了。其次是城里的塑料桶装菜的竹筐总会是满满当当的，甚而还有水果，并且不是附近菜市场里的寻常货色，无论苹果橘子都大而饱满，打了一层锃亮的蜡。对于这些变化，杜湘东向姚彬彬的妈妈打探过，得到的回答是他们送来的。这个说法无疑过于笼统，但也是标准答案。姚彬彬的妈妈越发的老了，虚弱了，这半年来她仿佛失去了辨人的能力和兴趣，从她嘴里几乎听不到完整的人名，而是用代词来指称一切，我、你、他、他们。我还不饿，你来了，他把我的暖壶踢翻了，等等。至于这里的他们，可以是厂子的工会，也可以是街道乃至区里的福利机构。跨了世纪以后，国家貌似从捉襟见肘的窘境里缓了过来，就连对于原先被刻意遗忘的困难群体也能腾出手来照应了。可惜往往也就是一阵风，为的是配合什么检查什么活动。当然他们还可以是别人。杜湘东又问， 他们是谁啊？ 姚彬彬的妈妈就吃力地歪着脑袋，半晌才回答说， 他们就是他们。 问也没用，再问就是故意逼人了。杜湘东不忍心，而他倒存了一丝悬念，想看看他们还要怎么表现。横竖也没事，杜湘东去得更勤了。那天又是周末，杜湘东骑着破车来到六机场家属院，一进门就看到姚彬彬家的楼下停了一辆救护车，却不打闪灯，也不呜哇乱叫。当年翻捡垃圾的老太太早不知道哪儿去了，接替她的是一个中年妇女，脾气倒比前任随和。看到杜湘东点头招呼，来了。杜湘东便说，啊，来了。说着又看了看救护车。那个中年妇女就意味深长地说， 崔大妈呀，命好。 那一刻杜湘东魂飞魄散，在穷人的语境里，死得痛快或者死得不破费就算是命好了。他不敢多问，三步两步上楼，便看到姚彬彬家门口围了一群人，正伸着脖子往屋里观望，掀开布帘子又露出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，围着姚彬彬的妈妈或问询或安抚，手上还操练着一些仪器。姚彬彬的妈妈却安然无恙，像无数个日子一样坐在桌前神色出离。看到杜湘东进来，她才开口， 你跟他们说说，他们问的我都不懂。 杜湘东既问姚彬彬的妈妈，也问那些医生护士， 让我说什么呀？ 一个中年医生接口说道， 你是他的监护人呢？ 杜湘东摇头，他又不是孩子。 那我们听邻居说，这些年来你一直在照看他呀。 我也是得空才来一趟。 那就请你介绍一下他的生活情况吧。 啊，很简单，睡觉起床烧水做饭，吃的我都提前备好了，菜呢尽量买存的久的，土豆大白菜什么的，得按时吃药，所以我写了个纸条贴在桌上。以前啊他还自己拿药，后来懒得动窝，我就得勤着点检查他的药瓶，快没了就替他跑趟医院。像上厕所和洗澡这些事儿对他来说很麻烦，不过练了这么多年基本上自己也能做了。我原先工作也挺忙的，靠我一个人肯定不行，还是多亏了邻居们。 杜湘东说完看看屋外， 邻居们纷纷点头附和杜湘东，有的说在偏瘫的里面他这样的算是好的了，有的说崔姐这人好强，很少给人添麻烦，还有的没等谁来表扬先客气了起来， 哎，这不应该的嘛，街里街坊的。 一时间 焕发了这个年月这个环境里面少见的脉脉温情。然而问的人可不太满意，一个护士撇嘴说道，怪不得这么瘦，光吃土豆白菜了。立刻就有人顶他了，你查查我们的工资条，想吃鲍鱼你给买去。另一个护士说， 老人身上都有味儿，估计半个月也洗不上一回澡。 又有人说， 别说他了，我们都这习惯，你们问我，我也有味儿。 杜湘东把话头转向医生，你们又是哪个医院的？谁通知你们来的？对方回答说，他们不是医院，而是城北一家疗养院的，有客户预交了费用，让他们上门给崔丽珍做一次家庭体检。那家疗养院杜湘东也听说过，在电视和报纸上都打过广告，据说是按国际标准建的，价钱自然也是国际标准。医生又把杜湘东往屋角拉了拉，低声问道， 那么老人发病之前您还观察到什么症状没有啊？ 他是老病号啊，认识我之前就中风了。 我说的不是中风 啊，还有别的毛病啊？ 对，我们怀疑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。 这个洋词儿把杜湘东唬住了，他很严峻地看着医生。医生解释道， 啊，也就是老年痴呆。 当然了，按照你的说法，老人不是还能够基本自理吗？这说明情况还不算太严重。 不过他现在的生活环境确实成问题，医疗条件也跟不上，很不利于进一步检查和治疗。说句不好听的，等彻底糊涂了就晚了。所以我的意见是，立刻让他到疗养院先住下，再由院方安排就医。 那你们是想把他接走啊？ 我们疗养院啊，门槛也挺高的，哪能说去就去啊。 说完，医生撇下杜湘东，靠窗去打电话，说不几句又转过身来。 客户表示费用不成问题，只要老人去了我们就能安排陪护，还能组织专家会诊，咱们收拾收拾吧。 杜湘东的脑子嗡的一声， 我说啊，一个大活人你们哪能说弄走就弄走啊。 瞧您说的好像我们是个强制机构，其实啊，听邻居说您才是个警察吧， 那我们就向您这位警察同志汇报一下，走之前当然得办手续，但是您不是老人的家属，也不是法定监护人，所以手续不是经过您来办。幸亏不是还有单位吗？现在啊，那位客户已经去到厂里了，只要厂里同意就是符合相关规定的。而说到底，这一切的大前提还得是老人自己同意。 医生说着又笑了，这时便有护士拿出一本宣传画册平铺在桌前，向姚彬彬的妈妈展示疗养院的硬件和软件，阳光套房、绿地水系、护理团队、康复中心。而医生的口气循循善诱，又像是在探讨一个多此一举的话题。 崔阿姨，您想住到那里去吗？ 姚彬彬的妈妈把眼睛从画册上挪开，看向桌上的一幅相框，像没听见似的。医生又说道， 您呐，说句话，再好的地方啊，也得愿意去才是真好。 姚彬彬的妈妈仍然失着神，眼睛也没转一下。这时楼下又传来了关车门的砰砰闷响，杜湘东探向窗外，便看见了那辆奔驰轿车，车上下来两个人，一个是秃顶，从上往下看好像是一只鳖，另一个满头黄毛，好像一朵菊花。菊花与鳖脚步急促，噔噔噔地跑上楼来。走在前面的秃顶男人大概是个领导，虽然厂子停工，可编制还在，那么班子就得维持运转。邻居们看到他纷纷撇嘴，而秃顶也并不指望受到欢迎，自顾自地走进屋里表演起来。他先对姚彬彬的妈妈嘘寒问暖了一番，然后宣布崔大姐去住疗养院是一件好事，虽然厂里也舍不得，但是为了崔大姐着想，厂里态度是十分支持的。这么说的时候， 他身后的年轻人却往杜湘东身边挪了过来。这个人穿得花里胡哨的，两只皮鞋锃亮，步伐却踩出了强弱对比极其鲜明的切分音。杜湘东和他对视了一眼，面无表情，但是杜湘东认出了小瘸子，小瘸子也认出了杜湘东。其实早该想到的，小瘸子就是刘秋谷，许文革从矿井底下背出来的那个孩子。他截了肢，但是又踩着一条假腿站起来了。除了这条腿，他从打扮到神色都是一副小开的模样，轻狂浅薄，在河南的底色上施着韩国的毛。刘秋谷的目光在杜湘东脸上停留片刻，突然变得冰冷，随即他故意忽略了杜湘东，转而和医生讨论起了疗养院的费用问题。医生说具体数目他也不清楚，做报价单是财务的事儿，但是刘秋谷仍要响亮地追问， 大概多少啊？一年20万？30万？ 差不多吧，基本费用30万足够了。 有没有更高档的？我们讨双份，能再多几个人伺候着吗？ 刘秋谷也在表演，不仅演给邻居们看，还演给杜湘东看。而在邻居们波澜荡漾的感叹中，在杜湘东的沉默中，姚冰冰的妈妈却突然说话了， 我不去。 医生以为自己听错了， 您说什么？我说我不去。 秃顶男人也替他着急起来， 哎呦，这算怎么话说的？您看。 刘秋谷这才慌了神，把姚冰冰的妈妈伺候起来，这一定是许文革交代的任务，任务完不成就是辜负了救命之恩。县城版的霸道总裁演不下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孩子般的委屈。刘秋谷走进姚冰冰的妈妈，哀求道， 婶子别呀，咱再商量商量。 姚冰冰的妈妈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， 我不认识你，跟你商量不着。 那么跟谁商量呢？众人又都看向杜湘东。杜湘东的心沉了沉，很想叹一口长气。他也靠到桌前，俯身蹲下去，看着姚冰冰的妈妈的眼睛。杜湘东哽着嗓子轻声说道， 这是许文革接您来了。 许文革、姚彬彬袭警越狱，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，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，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，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。两个人的命运变迁，很难说谁因谁果。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，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，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。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？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作家石一峰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江宁，编辑张璐。 姚彬彬的母亲会何去何从？他决定要听一听杜湘东的意见。杜湘东联络了当年所有的同学，杜湘东想从这些来自各条战线上的民警们口中了解什么信息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借命而生》。 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，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8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